平安堂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主内平安，母亲节快乐。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的母亲和父亲在家里都很努力地带领我们的仔女在属灵上面成长。所以很希望今日关于家庭的信息呢，和在座所有的父母来都是打打气。特别现在是 Awana 年度就来结束了，亦都好想藉住一个机会，让呢个信息成为一班儿童事工服侍嘅弟兄姊妹嚟到系为你哋打气，让我哋一齐去活出个意象，就系睇到我哋嘅下一代喺神嘅话语当中嚟到系健康成长。准备好咯？今日母亲节，同大家分享一件我同妈咪嘅趣事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砌模型啊，特别模型车。我第一次砌嘅时候咧，我读紧小学，我未砌过模型，我唔识点砌，我问妈咪啦。然之后妈咪就话：，哎，好简单嘅，砌模型咧，嗱，你将嗰啲胶框嗰啲好细好细嘅零件咧，第一步你剪砌出嚟咁就得噶啦。咁我梗系照住做啦。咁啊，结果点啊？真系搞笑啦！得出嚟系一大堆好细嘅零件，完全唔知道下一步点样砌喎。哇！时至今日，我都仍然都喺度笑我妈咪。哇！点解你当年俾个咁嘅意见我嘅？呢、这个故事教训我哋，教训我哋乜嘢啊？我哋要去睇说明书啊！所有模型嗰啲嘅 parts 都有 number 噶嘛，你要剪一粒砌一粒，剪一粒砌一粒，咁先砌到噶嘛。俾我哋反思嘅就系、是，我哋有几多时候睇一睇本说明书呢？有时呢我都唔系好鍾意睇说明书。你有冇去嗰个家私铺头，系一个大众嘅家私品牌，嚟自瑞典嘅。你买家私要自己砌㗎嘛。好多时砌嘅时候，大概都知道点砌啦，唔使睇说明书啦。得出嚟呢就系咁嘅结果啦。啲家私烂啦，用唔到啦。好多嘅搞笑嘅地方，好多失败嘅例子。好啦，而家讲到唔系砌模型砌家私咁简单喎，建立我哋嘅婚姻啊，培养下一代成长，究竟我哋有冇首先睇一睇说明书呢？我所指嘅就系、是，神俾我哋嘅圣经咪就系最好嘅说明书咯，因为婚姻系神所设立噶嘛，儿女系神俾我哋嘅产业嚟噶，有几多时候我哋就冇睇过说明书，我哋就喺家庭当中教养儿女建立婚姻，结果。好多嘅张力，好多嘅嫌隙，因为我哋冇先睇一睇神俾我哋嘅说明书，教养儿女走当行嘅路，呢个系我哋终生嘅学习，我哋需要睇一睇说明书，或者我哋褪后一步，我哋先问一条基本嘅问题：点解神要设立家庭嘅？点解神要俾小朋友我哋嘅？家庭嘅目的系咩啊？有好多人可能第一个嘅答案就系、是、哦，一家人彼此相爱啦，彼此支持啊、鼓励啊，我哋要教小朋友成为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冇错，呢啲都系好常见嘅答案。但系系咪真系净系咁样呢？如果你要知道家庭嘅目的系乜嘢，我哋首先要问一问创造家庭嗰位嘅创造主，我哋有冇依照神俾我哋嘅说明书嚟到系建立我哋嘅家庭呢？神对我哋嘅家庭有完美嘅设计，有佢嘅目的啊！神摆每一个人喺我哋家庭当中有佢嘅美意啊！神俾小朋友我哋，亦都有佢最好嘅计划喺当中嘅。所以究竟我哋作为父母，最重要做嘅系乜嘢嘅事情呢？去答呢条问题，我哋首先去睇一睇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当时啲文士同法利赛人就嚟到耶稣嗰度，要挑战佢嘅权柄。马太福音第20章嗰度咁讲，有一个人系律法师嚟嘅，要试探耶稣，就嚟问佢啦：夫子，律法上嘅诫命边一条系最大啊？换句话讲，即是说如果神叫我们做一样东西，哪样最重要呢？那耶稣呢就这样答了，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大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 这个是诫命当中第一的，亦都是最大的。旧约的摩西律法总共有613条律例典章，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耶稣的答案，大诫命是我们全人的去爱神，尽心尽意尽我们的心思意念，尽性尽我们的灵性，尽力就是尽我们的行动，尽我们的实践来到去爱神。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同他有一份爱的关系，这个就是生命最大的意义，这个就是生命的目的。所以对于下一代来说，你都会不会同意，对我们的儿女最重要的就是使他们和神有一份爱的关系，带领他们全心全意来到爱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好想我们的仔女成功，但是你知不知道成功的定义呢？不是说我们仔女想怎样我们就帮我们的仔女怎样。成功的定义不是我们想怎样我们就帮我们仔女成为我们心目当中想他们成为的人。成功的定义是神想我们仔女怎样，我们就帮助我们的仔女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原来我们作为父母最大的责任就是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有一颗爱神的心。神要使用我们的屋企能够带领小朋友认识耶稣基督。神要设立家庭成为一个门徒训练中心。门徒的意思就是要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究竟在我们家当中，我们做的所有事，我们讲的所有事，我们想的每一样事，是不是都以门徒训练为中心呢？好想我们仔女成为全心全意爱神的人。你知不知道耶稣刚才的答案呢，不是他自己作出来的，而是出自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第六章。我们今天就详细少少看这个申命记的第六章，我们学习一下大诫命的背景，反思到作为父母，神好想看到我们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全心的来到是爱他。申命记第六章第4-5节这样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给大家知道多少少申命记的背景，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作为奴隶，然后神就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一年之后去到西奈山领受神颁布的十诫，然后呢摩西又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就去到约旦河的河边了，过埋河啫，就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申命记呢可以讲得话是摩西临死之前的一篇讲章，他要提醒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去爱神，爱耶和华为独一的神。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临死之前，他们所讲的都是语重心长，都是最重要的。特别现在摩西是对他带领了40年的这班以色列人来讲。又或者再讲多一点，摩西和他那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叛逆神的关系，神要管教，所以他那代全部要死在旷野，没有人能够入到迦南地。神要兴起约书亚成为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下一代进入迦南地。你想想，新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对神的律例典章啊，神过往行的神迹奇事呢，未必很熟悉的。所以摩西藉着申命记，他要你都是重温一下过往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神过往所行的神迹奇事，是我们一起经历一起见证的。申命记的第六章，我今天揀了来做这个家庭信息的主题，其实都很合适的。因为如果你整张圣经看呢，那里至少有3次呢 特別是跟父母說的，我們一陣一起來到留意。舉例，《申命記》第六章是怎樣開始的？第五章就是摩西回顧神怎樣頒布十戒，然後第六章開始的時候，第一節就是他說，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戒命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面遵行。第二節，這個就是第一次對父母的提醒了。摩西說，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孫孫一生的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守祂一切的律例戒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們日子得以長久。今天我們要反思的就是，究竟我們在家庭當中有沒有都有同樣的異象呢？我們要帶領我們的仔，帶領我們的孫來到是認識耶穌基督，使他們一生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呢？神要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門徒訓練中心。我們想一想，究竟我們家庭，我們今天，我們的家庭是一個什麼的中心呢？會不會是一個補習中心，以學業為重？會不會是一個體育中心，以課餘活動為重？會不會是一個懲教中心，希望不是啦。會不會只是一個社交中心？當我們認識到我們最想子女盡心盡性盡意愛神的時候，會不會我們都願意讓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門徒訓練中心呢？今天用三個的重點來到是看《申命記》第六章的信息，反思到作為我們作為父母，我們應該有什麼是在家可以實踐的，以致我們能夠帶領小朋友去認識神、愛神和一生服侍神。第一點，第一個重要的字眼是 listen， 你們要聽，出自第四節。而作為父母，我們的實踐呢，就是我們要在小朋友面前建立一個聽而遵行的榜樣。再留意第四到第五節，摩西說，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你們聽，聽的字呢，原文希伯來文呢是 Shema 這個字。哇，那個意思是很豐富。你知不知道，時至今日，猶太人呢，按他們的傳統呢，以這兩字的經文呢為他們 Shema 的一個禱文，一個的信經。這兩字經文可以說是說整卷舊約聖經最重要的兩節。猶太人的傳統，他們幾千年來每天都要背兩次，朝頭早一次，夜晚一次，提醒他們，他們要愛耶和華獨一的神。 Shema 這個字原文的意思，表面上是聽，即是聲音進入耳仔，但實際的意思呢，哇，豐富很多。除了聽之外，我們是要留心，我們要專注，不單止是聽，而是要回應，而是要實踐，而是要遵從。你記不記得舊約先知呢怎樣責備一些叛逆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先知經常說，你們有耳，但你們卻不聽。即是你們有耳仔，聲音進入到你的耳仔，但你卻不聽，你不Shema，你不遵從，你不聽神的話，沒有實踐在當中。今天我們要反思的就是，我們經常都聽神的話語，用耳仔聽崇拜講道，我們聽神的話語，上主日學我們聽神的話語，究竟有多少時候我們不單單用耳仔聽，而是我們用行動服從跟從神的話語的教導呢？如果我們只是單單憑耳仔聽，我們活不出神的話語、愛神的心的時候，這個是沒有意思的。如果你說，哎，不是，我每個禮拜都有翻崇拜、翻主日學，我拿勤道獎的，這樣已經很給面子了。喂，如果是這樣想的時候，這個態度有點像昔日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耶穌責備他們，因為他們只有宗教的儀式，但卻沒有愛神，卻沒有遵從神話語的實質。你跳下去第八節、第九節那裡看一看，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要將神的話語記在心裡，然後怎麼說？第八節他說，也要綁在你手上為記號， 戴在额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三年前去以色列的时候，哇，原来时至今日呢，好传统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按字面来到是应用这里旧约的经文的。多行街呢，有些犹太人真的是戴着个盒的，我的手有些个头有个盒的摆经文的，甚至将经文写在门框那里。耶稣教导门徒不要这样来到是实践神的话语，因为只有宗教的形式却没有遵行神的实质，这样是没有意思的。相反，这里所讲两节经文更深的一个意思，是我们要随时随刻都记得，随时随刻都活出神的话语，不是单单是做一些形式，做一些表面上的事那么简单。究竟这一点对我们一班父母有什么提醒呢？我们要反思的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好想小朋友来到认识神、爱神，但我们会不会给小朋友一个印象，就是爱神和认识神只是跟着一些规矩那就可以了。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只是很表面的，我们未必真的能够来到帮助小朋友有一颗爱神的心。你知不知道 Awana 也有一个危机的，就因为我们成日背金句嘛。背金句是好的，只要我们背金句的目的最终是启发小朋友有一颗爱神的心。但如果我们给小朋友的印象就是说，你背晒金句，攞晒啲 Awana words， 这样就够爱神啦。这样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这样的时候就只是得背金句的形式，但就没有爱神的实质。你同意吗？我们不想这样，同样我们也不想只是得听神话语的形式，而没有遵行神话语的实质。所以对我们家长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在小朋友面前树立一个听而遵行的榜样。身教永远比言教是重要很多，就是我们以身作则来到是带领小朋友胜过我们讲任何说话。我大仔 Matthew 呢，而家三岁几就嚟四岁啦。哇，俾我哋好多嘅学习，好多新嘅体会啊。有时呢 ,Matthew 呢都真係唔係咁听话㗎咋。举个例啊，譬如我哋好想食饭之前一起祈祷。我话 Matthew， 我哋一起谢天父啦，好唔好啊？佢好多时都唔听㗎。但係如果我哋以身作则，我哋人人都合埋手眯埋眼，喂，我哋全部人都准备好喇喎， Matthew 争你咗喎。Matthew 睇到你咁样做嘅时候呢，他又真的会跟住的。又或者有很多时候我们鼓励 Matthew， 喂，来啊，跟爹地妈咪有 Bible time， 我们有灵修的时候啊。Matthew 可能周围走啊，玩啊，看 video 啊，他都不跟你一起 Bible time。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拿起他本圣经开始看呢，又或者他成日见到我们台面都有本圣经的，而我们又真的成日看的。那我想这个就启发着他的兴趣，在属灵的事上面他都愿意是追求的。如果你作为家长只得个讲字呢，我想小朋友对属灵的事呢好快就冇兴趣。因为咁样是虚伪㗎嘛，因为你得个讲字㗎嘛。所以让我哋一起嚟到学习，我哋要听，唔单止用耳仔听，而係我哋要树立一个听而遵行嘅榜样，带领我哋小朋友去全心全意爱神。第二个关键嘅字眼係 heart， 记在心上啊。出自第六节，而对于父母的实践呢，就是唯有父母最能塑造儿女的心，所以父母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在屋企来到是牧养我们的小朋友，使他能够认识神，不单单是靠教会来到是做这一点。再看一看第六节和第七节，那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又要点啊？又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嗱，呢度咧就是第六章第二次特别向父母的提醒。神好想我哋屋企成为一个门徒训练中心，我哋要将神嘅话、神嘅教导记喺心上，亦都要殷勤教我哋嘅儿女啊！透过我哋家庭嘅相处当中，我们训练小朋友成为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知不知道实践大诫命呢，我们要由心那里做起的。 因为爱神不单单只是遵从一些规则那么简单。所以大诫命呢不是说你十一奉献那你就是最守神的诫命了。你要每日翻教会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了。不是啊，大诫命是说我们要爱神。爱神是要由心那里做起的。因为爱神不单单是要跟从一些规矩。你有没有想过啊，当我们跟从规矩我们乖的时候神会爱我们多一点的。当我们不跟从规矩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又不会爱我们少一点。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无条件嘛。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究竟用什么来到填满呢？你有没有留意啊，当我们用什么填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在那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喜欢煲剧的话呢，哇，咁你真係唔使有人提你㗎，你都识开电视睇㗎喇。又或者如果你将你嘅心填满啊行街买嘢嘅喜好，咁如果有大减价呢你就自己去摸㗎喇，唔使有人睇㗎係咪。我哋嘅心填满啲乜嘢，我哋嘅爱就喺嗰度自发性。好啦，我哋对神嗰个爱呢，今日我哋用咩填满我哋嘅心呢？所以当我哋话好想仔女嚟到系爱神嘅时候，我哋要由心嗰度系出发。而对父母嘅提醒就系父母最能够塑造儿女嘅心啊。好多时候我哋喺家庭相处当中，这个就系成我哋心最大嗰个塑造，最大嗰个影响力啊，远比其他嘅影响力系大好多。你谂下，我哋每一个成长嘅时候，或者细个嘅时候，可能在屋企都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吗？一些正面的经历建立着我们的品格。相反，一些负面的经历成为很大很大的创伤。因为在屋企对我们的影响比其他人都大得多。但很可惜的就是今日的社会文化呢，很多时提倡一件事叫 delegation parenting。即是我们托付其他人去教我们的仔女。因为什么都是精英化嘛。即是我哋想我哋仔女数学叻，咁啊点啊？咁啊，梗系要揾个补习老师补下啲数学啦，系咪？如果佢想佢哋打羽毛球叻咧，啊，咁要请个教练啦。如果我哋想仔女熟龄成长咧，啊，咁啊，梗系揾牧师同埋主日学老师啦，系咪？教师、教练、牧者，冇错，佢哋都好尽力嚟到系俾啊知识啊、鼓励啊、关心我哋小朋友。但如果讲到塑造小朋友的心的话，他们所能够做的很皮毛啊。神给了家长，给了作为父母的最大的影响力，你都是塑造小朋友的心啊。有很多时候可能你觉得，哇，我的仔女大即进入反叛期都好像不好听我的话了。那是不是我已经对仔女没什么影响力呢？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们对即是作为父母对仔女的影响力永远都是最大，比他们的同辈啊，比其他人是多好多。让我们就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父母这个影响力来到塑造小朋友的心，让他们是实践大诫命尽心尽意爱神的时候由心那里做起。第三个的重点，第三个关键的字眼是 talk， 我们要随时谈论神的事情啊，出自第七节。而对于家长，我们一个实践就是我们要看重家庭敬拜的生活。再看看第六、第七节，那里说夏摩西说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仔女。然后怎么说，无论你坐在家，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怎么都要谈论。你可能会问，究竟谈论些什么啊？简单来讲，谈论关乎神的事情，谈论神过往所行的神迹奇事，谈论我们曾经怎样经历过神，和我们的仔女分享。如果你看落少少，看20到21节，你就很清楚知道摩西讲着父母要和仔女谈论些什么。这个就是第三次在第六章里面，这个摩西这段的说话向父母的提醒。那里说日后，如果你的仔问你， 耶和华我哋嘅神吩咐你呢啲嘅法度啊、律例典章系咩意思啊？咁就摩西就话：你作为父母咧，你就要话俾你嘅儿子听。嗱，我哋喺埃及作过法老嘅奴仆噶，但系耶和华用大能嘅手将我哋从埃及领出嚟啊！之后嗰几节咧，都一路喺度数算紧神过往行嘅神迹奇事啊！我哋过往系点样经历过神噶？再次提一提《申命记》第六章嘅背景，摩西同佢嗰代以色列人咧，佢哋系亲身经历神所行嘅神迹奇事嘅。佢哋四十年喺旷野漂流，佢哋亲眼睇到红海喺佢眼前分开啊！当法老嘅追兵追到嘅时候，佢走投无路，喺最危急嘅时候，神为佢哋开路。喺旷野冇嘢食咧，神又降玛拿供应佢嘅需要。我喺度谂，哇！如果我都有啲亲身嘅经历，经历神所行嘅神迹奇事，刻骨铭心。喂，咁我都好容易对神有好大嘅信心。但我哋要留意啊，新嘅一代以色列人，摩西死咗之后嗰代咧，佢哋冇呢啲咁刻骨铭心嘅属灵经历，佢哋冇亲身经历过神所行嘅神迹啊，所以神嘅作为对佢哋好陌生啊，神俾嘅律例典章又系好陌生啊。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啊？有一啲嘢咧，对我哋呢一代咧系理所当然嘅，好熟悉嘅，但系对下一代咧却系非常非常之陌生。我前嗰排执屋咧，我搵到旧咁嘅嘢喎。哇！如果是我哋呢一代咧，一定都好熟悉呢嚿系咩嚟啦？吓，三十年前嘅电脑好犀利噶，每一只磁碟装1.4 MB 嘅嘢啊！哇，即系而家影一张相都10 MB 啦，系咪闲地？即系几只磁碟先装得晒？我喺度谂，如果我攞呢嚿嘢吓，十几年前我问 十几年之后啊，我问 Matthew 话呢嚿咩嚟噶？佢会好陌生，完全唔知系咩一回事啊！再举个例。如果我哋喺香港长大嘅，大概都知道呢四位系边个啦，系咪？我前嗰排咧睇过个街头访问喎，咁嗰啲访问嘅人咧就即系问一啲街头一啲年青人，千禧年之后出世，即系而家都系十几岁，佢问：你哋有冇听过四大天王啊？哇，原来大部分嘅年青人未听过，唔知边个。有一个仲犀利，佢话系咪对 band 嚟噶？有一啲嘢对你同我呢一代好熟悉。理所当然，但是对下一代呢十分之陌生啊。好啦，讲到我哋嘅信仰呢，基督教嘅世界观呢，你有冇想象到有时有啲嘢对我哋好熟悉，但是对下一代好陌生。即係我哋呢一代成长可能唔多唔少啊，爹哋妈咪可能旧阵时有带我哋返教会啦，又或者你好似我咁，我喺香港旧阵时读基督教嘅小学嘅，都背咗金句，大概知道系咩回事。但是社会文化变得太紧要了，对我们熟悉的对下一代十分之陌生。你有没有想下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小朋友第时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们可能会问，喂，什么婚姻要一男一女的吗？学校不是这样教的。又或者问，喂，圣诞节和复活节和基督教有关的，和耶稣有关的，没人提的，电视又不会提，其他人又唔会教，又或者问点解我哋礼拜日要翻教会嘅？点解要敬拜咩嚟噶？点解要唱歌嘅？又或者问，喂，究竟圣经同其他书有乜分别啫？对我哋好熟悉，理所当然；对下一代十分之陌生。我哋要把握机会嚟到嚟谈论神嘅事情啊，使下一代都能够认识我哋过往系点样认识神，点样经历神啊！经文唔单止提我哋要谈论啲乜嘢，亦都话俾我哋知几时谈论。你睇下第六节、第七节再睇下，嗰度写点啊？无论你坐喺家里、行喺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呢度俾到我哋四个好宝贵谈论嘅时刻，嚟到我哋可以喺屋企过敬拜嘅生活啊！第一，坐喺屋企嘅时候，我哋可以谈论关乎神嘅事、神嘅作为啊。咁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喺屋企有冇同仔女倾下偈咧？可能你会话：，哇，喺屋企都好忙咯，照顾小朋友。 你咁食饭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一起倾下偈啊？一话即系对我嘅提醒，会唔会系都系大家对住电视啊，对下手机啊，咁就即系乜嘢都冇倾过，咁又一餐又一日咧？喺屋企谈论嘅时刻，往往系最宝贵嘅时刻，塑造小朋友嘅心，使佢能够认识神、爱神。你有冇谂过，我哋每个礼拜翻教会两个钟，呢个系成个礼拜1% 嘅时间。如果你净系1% 嘅时间谈论神嘅事情，而喺屋企一个礼拜其他嘅时间完全都唔提嘅，咁我哋就唔好期望呢1% 嘅时间能够带俾我哋小朋友有咩生命嘅改变啊，喺属灵上边有咩嘅造就。我哋要把握喺屋企时间谈论神嘅事情。第二个家庭敬拜生活宝贵嘅时刻就系行喺路上嘅时候啊。旧阵时系冇车噶。咁啊！啲家長同小朋友行去市集買嘢啊，或者行去會堂聚會啊，嗰啲嘅時刻，我哋可以談論神嘅事情啊。對於今日嘅應用，有冇諗過我哋揸車車小朋友翻學啊、翻屋企嘅時候，嗰啲都成為好寶貴，我哋可以傾偈、可以談論神事情嘅時刻咧？我喺度諗，會唔會每一次我哋揸車嘅時候，我哋都同我哋嘅小朋友好快做一個好簡單嘅祈禱，求天父保守我哋嘅平安。唔好睇少每一次咁样简单一句嘅说话，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呢个就可以帮助我哋小朋友建立一颗心，依靠神嗰个嘅保守保护。第三同第四个好宝贵嘅时刻，我哋可以谈论神嘅事情，就系躺下同埋起来，即系话临瞓嘅时候或者啱啱瞓醒嘅时候啊，朝头早同埋夜晚嘅时候，呢个系即系临瞓同埋啱啱起身嘅时候，呢啲都系好宝贵嘅时刻，我哋可以触动小朋友嘅心，特别系我哋小朋友还细嘅时候真系噶。我太太 Carol 咧，过去一年咧都好珍惜嚟到阿 Matthew 瞓觉陪佢喺床边倾偈嘅时候，有时 Matthew 都会好情绪化嘅，咁 Carol 珍惜呢啲时间啦。话诶 ，Matthew 啊，不如我哋一齐祈祷啊，一齐同天父讲 sorry 啊，因为头先做嘅嘢真系唔啱噶吓。我啊好多时已经太眼瞓瞓着咗，但系 Carol 珍惜呢啲时间同 Matthew 建立关系。我话你知唔知带嚟嘅结果系咩啊？而家 Matthew 每一日起身咧，即刻嗌妈咪妈咪吓，冇得倾噶，一定要嗌到妈咪喺佢身边为止。我相信呢一个就系我哋把握呢啲机会同小朋友建立关系。触动佢嘅心嗰个时间，所以我哋又一起学习啊！会唔会系临瞓之前几句说话好简单，同我哋年轻嘅小朋友讲？你可以话：诶，爹哋妈咪好爱天父噶，爹哋妈咪咧又好爱大家。诶，爹哋妈咪都好爱你噶。Good night， 好简单几句说话，但我谂对小朋友嗰个影响系好大好大，塑造佢哋都有一颗爱神嘅心。所以好让我哋一班嘅家长喺一方面嚟到系学习，嚟到喺屋企嘅时候都有呢啲嘅谈论嘅时刻，过我哋家庭敬拜嘅生活。如果你已经系咁样做紧，为你感恩，继续努力。但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不如就今朝开始嚟到一齐去学习啊！对于我嚟讲，呢个都系全新嘅学习啊！你唔好期待传道人嘅屋企咧，一定系好美满。一定是哇 ，Matthew 每朝8点就起身，然之后我哋睇1个钟头圣经先翻学，发梦啊，唔会发生啊。可能一起身已经又周围玩啊，周围跳啊，搞样搞样样，唔肯同你 Bible time 啊。咁就喺呢啲咁嘅挑战当中，而我哋带住微笑啊，继续鼓励我哋嘅小朋友啊，会同 Matthew 讲话：，我哋好耐冇 Bible time 咯，喂，你知唔知天父等紧你啊？喂，如果我哋一起 Bible time， 天父佢会好开心，爹哋妈咪又会好开心。又或者如果真系唔听嘅时候，咁咪同 Matthew 一起玩咯，一起睇下电视倾下偈咯，同佢建立关系，以至有一日佢都愿意听爹哋妈咪嗰个建议，一起 Bible time， 因为咁样做嘅时候，爹哋妈咪开心，天父又开心。今日我哋睇咗神俾我哋嘅说明书，藉着摩西临终之前，佢对以色列人嗰个嘅劝勉，我哋就一起学习。今日开始改变 我哋作为父母嘅一啲嘅态度，把握每一个机会，带领我哋小朋友全心全意去爱神。我哋好快温习下三个嘅重点。第一点，重要字眼就系 listen， 你哋要听啊。作为父母，我哋要喺小朋友面前建立听而遵行嘅榜样，唔好净系得用耳仔听神话语嗰个形式，更加重要嘅要有爱神嗰个实质，以身作则嚟到带领我哋嘅小朋友。第二个重点关键字眼系 heart， 我哋要将神嘅话语记喺心里边，因为实践大诫命呢、这个要由心嗰度做起。而对父母嘅提醒，父母最能够塑造儿女嘅心，唔好净系以教会啊，就觉得教净系教会做得啦啊，塑造儿女嘅心去爱神，唔系啊，家长先系最大嘅影响力啊。第三个关键字眼就系 talk， 我哋要随时谈论神嘅事情啊，因为下一代往往对我哋熟悉嘅嘢系好陌生啊。家庭敬拜生活嘅重要啊，无论我哋坐喺屋企，系喺路上起身瞓觉，我哋都愿意把握呢啲嘅时间去过家庭敬拜生活。昔日摩西叫以色列人，你记住话俾你下一代知，我哋昔日系点样嚟到系经历神，你哋记住要爱耶和华你独一嘅神啊！你知唔知故事之后点样发展啊？摩西死咗之后，咁神就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啦。咁然之后都好咗一排嘅，咁但系以色列啊约书亚都死咗之后咧。以色列人再冇领袖喺佢哋当中啊，以色列人就开始犯罪啊，任意妄为啊。如果你睇士师记嘅时候咧，圣经成日重复嘅提一句说话，就系、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佢离弃耶和华，受到异族嘅影响，因为异族拜偶像拜假神，佢哋又拜偶像拜假神，圣经就系咁噶啦。充满住好多失败嘅例子，叫我哋唔好效法呢啲失败嘅例子啊！唔好重蹈覆辙，好似以色列人咁样叛逆神啊！但系如果我哋今日愿意，我哋一齐携手嘅回应摩西去临死之前俾我哋嘅劝勉，我哋真系好刻意嘅嚟到系实践，能够系兴起下一代。使到佢哋都能够爱耶和华为独一嘅神，那个结局就可能好唔一样咯。喺神嘅恩典底下，我哋愿意见到下一代起嚟有神嘅话语喺佢哋心目当中，道路都唔偏离。让我哋一齐嚟委身，一齐嚟立志。神嘅心意系要我哋嘅家庭成为一个门徒嘅训练中心。我哋嘅祈祷就系靠住神嘅恩典，我哋好希望睇到。我哋下一代成长起嚟，成为认识神、爱神、一生一世服侍神嘅人。我哋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嘅话语，你嘅话语实在系好宝贵，俾我哋知道我哋能够成为父母呢、这个有你个心意当中。又系即使我哋冇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已经大啦，你俾我哋喺教会属灵嘅家庭，呢、这个都系好宝贵嘅机会。你俾我哋能够见证下一代点样喺你话语当中嚟到系成长。主啊，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作为父母，我哋作为带领小朋友嘅弟兄姊妹，我哋真系有好多时候都唔识点样做，好大好大嘅挑战。现今文化实在俾我哋一幅唔乐观嘅图画。但主，我哋愿意喺你面前谦卑嘅恳求你，恳求你使用我哋嚟到动工。我哋好想好想见到下一代佢哋成长嘅时候都唔会离弃你。佢哋喺学校要面对好多唔认识神嘅小朋友，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我哋尽我哋嘅能力，我哋带领佢哋嚟到认识你。我哋唔想太迟，然之后先后悔。求主帮助我哋兴起。更多的人看到儿童事工的异象，亦都让我们一班的父母成为彼此的鼓励，成为彼此的扶持。我们愿意一起的来到是见证你在下一代当中的工作。为到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家庭都是祈祷，亦都献上感恩。知道当中神你都是使用 Warner 的事工，成为很多家庭的祝福。 求主继续帮助我哋摆上微小嘅力量，被你使用，见证你嗰个奇妙嘅大能，让新嘅一代兴起嚟，全心全意嘅去爱你，一生都唔偏离。求主帮助我哋，我哋有冇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